108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加油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腿脚有力，腰板直，眼睛发亮，皮肤好，头发乌黑不掉发，说话铿锵有力，这种状态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的理想状态呢？那么我们想建议大家每天吃一头海参。 海参就是这么神奇，是距今已经有很多年历史的生物物种。那海参当中富含了多种的营养物质，营养丰富且均衡，是大自然馈赠人类最好的礼物。坚持吃海参呢，差别是真的很大的。 是的，而养殖的跟野生的不一样，野生海参存在个体差异，长短胖瘦不会像养殖参那样整齐划一。还有呢，就是加工方式不一样，手工自然晾干的海参不如烘干机加工的海参美观，但是呢，它的营养保留是更加完整的，因为自然晾干的海参干度极高，运输途中海参嘴部以及腹足碰擦会有轻微的掉渣，而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鲜鱼鲜的野生海参就是来自于地中海海域，世界三大海参优生地之一。 是的，生活环境好，而且呢，海参达到了一级品，很多家庭都愿意选择这一款海参，尤其是很多吃过的回购的特别多，因为品质好，同时还能做到价格低。 没错啊，你像经常吃海参的朋友都知道，专卖店这养殖的辽刺参啊，这少则五六千，多则上万一斤，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海参再贵也贵不到这个价位。那为什么这么贵呢？一是靠销售时的忽悠，二是层层转手后的高价，参农卖给当地的批发商，批发商再分流给中间商，这个中间商少的一两个，多的五六个，所有的中间商都要加价，最后呢才能够进得了专卖店，贴上品牌，上了柜台。那很多听众被告知说你必须要认准这个牌子，所以呀，咱们各位朋友，您多花了冤枉钱还觉得有道理。 而我们鲜鱼鲜推广的宗旨就是把滋补融入到一日三餐，让每一个家庭每一周都可以吃上两次海参。到岸价直供，从地中海过关直接销售，一盒200克只要799元，是不是相当的划算呢？ 没错啊，所以我们的顾客群体特别多，有刚上班的90后，有退了休的60后，还有在家颐养天年的20后。我们宁愿要一个顾客买10次，也不要10个客户就做一锤子的买卖。所以鲜鱼鲜海参的宗旨呢，就是做良心人卖良心货，只卖野生的淡干海参，拒绝卖低价参、添加参，坚决拒绝行业的潜规则。 是的，看到手机尾号5841的朋友就说了，这之前呢一直是在专卖店买一些海参，婆婆比较信任百年老店，但是这价格啊就是太高了，感觉这鲜鱼鲜做的呀比较真实，收货之后呢立马让婆婆泡发了4头，品质啊不输专卖店6000多的。算价格，鲜鱼鲜要实惠的很多，值得回购。 是的，还有一位手机尾号是0903的林阿姨就说，你们客服特别耐心，教我们老年人怎么泡发，我觉得服务态度特别好，就愿意选你们家。用纯净水泡发，放在冰箱里面，果然泡的要大很多。这海参泡好之后呢，筋跟口感都特别好。说以前啊，我就买即食的，觉得方便。可是现在一对比，才发现这口感上差太多了。所以啊，以后还是选择鲜鱼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还有一个是38岁的王先生啊，说老婆怀孕了，特别开心。这过程啊太艰辛了，帮老婆买的孕期海参呢，全在鲜鱼鲜搞定了。海参肉质 Q 弹爽滑，没有杂味儿。没有碎渣，这发出来呀很大。 好，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的优惠。一盒200克40头的鲜鱼鲜野生进口海参呢，现在只要799。那优惠价格仅在我们的活动期间可以享受到，4007106108，4007106108是我们的服务专线。今天订购呢，每订购一盒海参，我们还送大家一个海参专用的焖烧泡发杯，方便大家来泡发海参，那完美的做出丰盛的海参大餐。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还有30秒钟，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有任何的身体问题，或者是海参的泡发问题，都可以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进行咨询。799带回家的这一盒海参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同时呢再送焖烧泡发杯，划算到每一头海参只要10几块钱的花费，10几块钱补充到海参多种丰富的营养元素，给大家的身体 健康来助力。最后我们也留下时间给大家来拨打电话，祝愿您身体健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订购热线再播报一次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关云长，知性悟略，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回到关上，张飞往那一倒，着了。醒来之后一看呢、啊，辰时都过了。启禀三将军，什么事儿？军师有请。麻烦了。尊令，跟着这小校张飞就来了，来到帅堂这会儿，他偷眼往上一看呢、啊，军师没生气，满面春风的跟大哥刘备那说话呢。嗯，许差不多，我上去见见，那也怪不得合适的。嗨，不合适就不合适吧。张飞抬起手来，在自己脸上抓了一把，啪。把大手一扬，大伙不知道他这干什么呢。张飞干什么呢？把脸上这不好意思全都抓下来扔了，大步跨进帅堂见军师，插手施礼。诸葛亮乐了，三将军你来得正好，看座。哟，张飞一瞧，行啊，怎么没问起军令状的事，还给我个座位。张飞谢座。诸葛军是从哪儿来呀？由洛城啊，干嘛到这儿来了？先生放心不下呀。等来到这儿才知道张飞战马超不下，另外刘备已经跟诸葛亮说了，他十分喜爱马超，想把马超收在麾下。诸葛先生定下一计，把张飞请来商量商量，说你不要这样力战马孟起了，我有一计可使马超归顺主公。什么计策呢？诸葛亮让孙乾呢带重金去汉中贿赂杨松，必须如此如此。张飞这么一听，只得依从军师。你不依从，人家拿军令状办事儿，你张飞还麻烦了呢，所以他就得听着了。孙乾带好了书信礼品，由打夹门关这儿动身，来到了汉中。到馆驿住下，跟人家打听说杨松在哪儿住，有人指给他府地了。可是呢，这个指路人告诉孙乾，那个府门呐、啊、可不大好进，您要想在那儿出出入入办点事，您必须得……这人做了个手势，顺兜里掏了一把。孙乾乐了，就明白了，您必须得打点打点。第二天一早，孙乾来到杨松的府门外，把拜帖往上这么一递，门前的仆人呐、啊，既没接也没看，把那眼睛往上这么一翻。孙乾一想，你看看，得亏做好准备了，不然呢今儿还被拒之门外了呢。先送上几个包去，然后才把拜帖又递上去了。这人拿着拜帖来到书房见杨松，杨松拖着这帖子看了半天。孙乾上我这儿来干什么？现在我们两下正在敌对之间，他找我有什么事啊？哦，甭问呐、啊，准是家门关吃紧呐、啊。难道求我来了吗？啪，把 帖子往桌子上一摔，吩咐一声：“来啊，说我有请。”仆人出去了，功夫不大，孙乾从外边进来了。这杨松坐在那儿没动窝，孙乾上前给他拾了个礼：“杨松先生，孙乾这厢拜见。”“哦，你不在刘备手下一取西川，来此有何贵干呢？”你瞧这酸劲儿，刘备也是你叫的。呵，孙乾心里头有数啊，心说我呀，我是大汉皇叔的使臣，我得不卑不亢，不能让你把我吓住，我也不来吓唬你。哼，孙乾心说像你这样的人呐，一会儿就得变模样。哦，我是奉皇叔之命到此来给张鲁下书。叫张鲁？那当然了，你管我家主公叫刘备吗？一环一抱，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杨松可真够梗的，你倒让人孙乾先生坐下呀。他就让他站在这儿说。孙乾倒好，也不争这个。既来下书，为什么先到我这儿啊？这也是我家主公吩咐的，因为他久仰杨松先生的大名，我们常常提起您。说到这儿，孙乾差点乐了。怎么，我们是常提你，你这人性不怎么样，名声最次，说你无利不起早，贪心最大，见利忘义呀，哪能告诉他呀？杨松一听，这时候脸上稍有点笑纹。哦，常提我，怎么说连刘备都知道我呀？他转念一想，光提我有什么用啊？唰的一下，那笑纹又回去了。就是来下书的，书信呢？哦，在这儿。说着，孙乾双手把书信递过去了。这杨松以为伴随着这书信得有点什么东西，他一看，光是一封书信，这心里老大的不痛快。把这信接过来，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这一翻个儿，哟，这封信后边还有一份礼单呢。杨松的眼睛可真够快的，看礼单上写的很清楚：金珠、美玉、骏马、蜀锦。这份礼品的这数目比上次刘璋派使臣到这儿来求张鲁隔地讲和给杨松送的那份礼可要重得多呀。他唰的一下把这礼单就塞在他那袖筒里了，然后是满脸堆笑，立刻一挺身站起来了。哎呀呀，孙先生，您怎么在这儿站着？坐下讲话啊。哎，你们还不去备酒，在这愣着干什么？几个仆人都跑出去了，功夫不大，把酒宴摆上来了。杨松又吩咐了：“孙先生住在哪儿了？住在馆驿里，那多不方便呢。南来北往都住那儿，乱得很，就住在我家里吧。啊，来啊，把东边那跨院给孙先生腾出来。”说着，给孙乾满了一杯酒。啊，孙先生，您此来。皇叔了，不叫刘备了，您说这金珠美玉管多的是得了，有什么吩咐没有啊？信里都说些什么呀？孙乾就把信中的大概意思给杨松说了一遍。哦，哈哈哈哈，杨松微微一笑：“孙乾先生，您就住在我家里等着吧，等候我的好消息，我明日一早去见我家主公。”第二天，杨松拿着这封书信找张鲁来了。感情这张鲁啊，有点闲暇时间还就爱跟这杨松下盘棋。张鲁的棋不高明，是个臭棋，跟谁下他都输，唯独跟杨松下。杨松的棋招还很高，但是呢，经常能让张鲁赢他个一盘两盘，使张鲁格外高兴。那么杨松呢，就通过这一点小事儿，这叫投其所好，所以他在张鲁的面前很受信宠啊。 这下棋不光是下棋，有时候下着棋把事儿就办了，一边喝着茶说着话下着棋，怎么回事儿？把事情一说，张鲁看着那棋子儿不住的点头，稀里糊涂这事儿就答应了。今儿个杨松又采取这办法，两个人下着棋聊着天儿，杨松就告诉张鲁说孙乾来了。张鲁把棋子放下了，怎么着？你说的是这刘备手下的谋士孙乾吗？就是他，他干什么来了？他来给主公您下书来了。哎，我没见着这个人呢。是啊，他先到我那儿去了。哦，张鲁微微一笑，那行啊，到你那儿跟到我这儿一样。你听听，这就叫信宠啊。杨松说着就把那封书信递给了张鲁。张鲁把信打开这么一看，这信里说了些什么呀？信中就说呀，让张鲁把马超调回，你不要让马超攻打夹门关，我刘备在西川这会儿和这个刘璋争西川这一地呀，并不是为了这地方，主要是为了给你报仇。等把西川取过来呢，我想啊，保你为西川之主，我还回我的荆州。你要不愿意做西川主，我可以在天子面前保奏你为汉宁王。反正不管怎么说，你只要把马超调回去，什么事儿全好商量。这下可打动张鲁的心了。怎么回事呢？这张鲁啊，早有称王之心，他老早就想当这汉宁王。这信写的可真漂亮，怎么这么恰如其分呢？经过研究的呀，那不是随便夸夸夸随心所欲就把这信写了，知道你爱听什么喜欢什么，人家才往上边写什么的。张鲁看了看这个信倒是挺高兴，不过哎，我说杨先生，主公，这棋咱别下了，咱们先说几句话得了。你说这刘备他真能保我做汉宁王吗？杨松一想，有门儿，因为我们主公就爱听这个。哎呀，主公啊，他怎么不能呢？哎，刘备不过是个小小的荆州牧，他还是巧得的荆州，自领为荆州牧。我听说他受过封，天子封他为左将军，他现在这官衔也没我大呀，怎么能够保我为汉宁王呢？哎呀，主公您想哪儿去了？您怎么不想想那刘备刘玄德是当今之皇叔啊，只有他能保奏您，不但能保奏，他直接就可以加封您呐、啊。您看曹操给谁个官职啊，他那是假的，他挟天子令诸侯，人家刘皇叔这可是真的呀。只要他回到许昌跟皇帝说一声，您立刻就是汉宁王了。这是杨松说话呢吗？不是，这是孙乾送的那金珠美玉说话呢。他说这有谱吗？刘备回许昌告诉汉献帝，就保举张鲁为汉宁王了。那刘备敢回许昌吗？回去曹操还不把他收拾了？可张鲁他就信呢。世间有这么两种人，一种人是财迷心窍，一种人是官迷心窍。这张鲁就属于后者。他听了杨松这番话呀，把他乐的是手舞足蹈啊。哎呀，杨先生，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您可以传令啊，调马超回来，这事儿啊就了结了。杨先生，就这么办，我当即修书。张鲁写好一封信交给杨松了，杨松拿着这信回去了，告诉孙乾，孙先生，大事已成啊，我家主公答应了，马上把马超调回来。哎呦，杨先生，那马超能回来吗？孙乾先生，你就放心吧，我有办法叫他回来。他实在不回来呀、啊，我就如此这般，他还甭想回来了。 你瞧这金珠美玉管多大事儿吧。孙乾一听，那么我在您这儿再住几天吗？不必了吧，我倒不是住客，您可以回复皇叔一声了，那意思你事儿办完了可以走了。哎呀，杨苏先生，以后我再来看望您。孙乾高高兴兴收拾收拾东西回家门关给刘备送信儿去了。杨松送走了孙乾，自己又扶了一封信。他这信给谁写的呀？给他兄弟杨柏，正在跟马超一起攻打夹门关呢。把这两封信一并送往马超大营。马超啊和杨柏接着这信之后，两封信俩内容。马超接着张鲁那信是让他立刻火速回兵，杨柏接他哥哥这信呢，是让他千方百计把马超拦住，不要让他回来。马超糊涂了，这打着好好的怎么往回调我呀？把他兄弟马岱找来这么一商量，马岱也说不明白。那这么着得了，把杨柏先生请来问问。把杨柏请出来这么一问，咱们是回兵啊还是不回呀？杨柏一听，这不能回去啊，咱们眼看就要把夹门关取下来了，您没看出来吗？张飞那么英勇，都不是将军您的对手，顷刻之间您就可以唾手而得此关，咱们就进兵西川了，哪能半途而废呢？马超一听，这话说得对，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赶快给主公张鲁回一封信，说明不能回兵的原因。哦，就依先生吧。马超给张鲁写了一封信，张鲁接着这信一看马超不回来，把杨松找来了。哎，杨先生，这马超他不回兵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杨松微微一笑，主公，我都没敢跟您说实话呀，我准知道马超不能回来。哎，张鲁一愣，这话怎么讲啊？您看，马超当初投咱们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走投无路，他才前来汉中投您呢、啊。投您之后，想借助您的力量打西川，打下西川之后，他就要为西川主了。要不他怎么现在这么拼命打这夹门关呢？马超这个人是居心叵测呀。哎呦，几句话把张鲁说的呀出了一身冷汗，感情是这么回事啊？那杨松先生，那咱们就这么看着他打西川吗？不行，您还得把他调回来。哎呀，这马超他不回来呀。不回来不要紧呢，这回您给他规定个日子，您让他在一个月以内取西川，杀刘璋，退荆州兵马。如果真能做到了，你就是真心实意投我张鲁，要做不到，拿人头来见。您看马超怎么办？哎，张鲁一听，好主意，这叫什么好主意？哎，就是这么回事啊。你外边的战将再忠烈再英勇，也架不住朝内有奸臣。你在前边浴血奋战呢、啊，这奸臣在后边吃着喝着玩着乐着，尽着你的谗言，遇上那昏庸之主他还就信，多耽误事啊。马超又接着张鲁一令，让他回兵，说是你要不回兵的话，我给你一个月的期限，你必须进西川杀死刘璋，退了荆州的兵马。那意思就是要回来赶快回来，不回来你就得把这些事儿都给我办了。一个月，马超一看俩月也办不了，我就是项长三头奸臣鲁备也办不成这么大的事啊，而且这不能规定日子呀，你得让我一城一寨慢慢的攻慢慢的打呀，这怎么办呢？马超进退两难了，把他兄弟马岱找来一商量。马岱想了想，兄长，看来主公张鲁是有要事跟您商量，那么不让您打这夹门关，我看就甭打了，咱们就回兵吧。唉，只得如此了。 回就回吧。刚说到这儿啊，有探马前来禀报，回不去了。怎么回事？张鲁已经派重兵把各个关口都给把严了，说是严防马超兵变。现在外边传说马超有反意，因为张鲁调他，他心中不满，要杀回汉中，杀死张鲁，自立汉宁王。这都哪儿的事儿啊？简直把马超闹了一个神魂颠倒，要战不能战，要回不能回，马超为了难了。马超这一为难呢，人家贾蒙关那儿已经得到了消息了。贾蒙关怎么知道的这消息呢？是孙乾回来向刘备和诸葛亮把他见着杨松的事情说了一遍。诸葛亮军师这么一听，这事情算成功了，等着吧，等不了几天马超就该闹心了。军师神算呢，这些日子马超也不来讨战来了。诸葛亮一看是火候了，他跟刘备商量，主公，我跟您请一令，我要亲自到马超的大营游说马孟起，我说他来降顺主公。不行不行，刘备一听一把拉住了孔明，先生不能走。怎么，先生是备至国公心腹啊，你去马超大营那冒多大的风险呢？一旦有点什么差错，备怎能独生哦，我还能活着吗？下话没说，我的霸业就全完了。诸葛亮一笑，哎呀，主公，您这又何必担心？当年亮乘一叶扁舟到东吴，连吴破曹，把曹操杀得大败。我在东吴那些日子，如同身居虎口，亮尚且不惧，何况这小小马孟起的大营。刘备一听，哎呀，先生，这时候和那时候可不一样了。那时候是鲁子敬把先生请到江东去的，江东吃紧，曹操陈兵百万，他正要联合咱们。先生在江东虽有风险，但是有鲁子敬保家呀，我还放点心。这儿跟那儿能一样吗？就这马孟起，现在我看他眼睛都红了，您要去了之后，他正在进退两难，他要把先生杀害喽，回汉中向张鲁去交令去，那可怎么得了啊？哎呀，主公，我看不会。嘿，叶先生，到会的时候那就麻烦了。诸葛亮说什么要去马超大营游说马超，刘备说什么也不让他去。那么干嘛诸葛亮非去不可呀？不去不行啊，你不收服了马超怎么取西川呢？马超总在这儿打着你的夹门关，咣的一下把关打过来，咔嚓把归途给掐断，这就不好办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山遥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说什么要去马超大营游说马超，刘备说什么也不让他去。其实诸葛亮的心情啊，刘备完全理解，但是刘备就是不放心。正在这时啊，有人来禀报说赵云将军来信了，并推荐一人前来投降。 这投降的人是谁呀？此人姓李，名辉，字德昂，是刘璋手下的第一流谋士啊。他是建宁虞园人士。这建宁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曲靖。哎呦，刘备一听，这可是个人才。不过这个人呢，曾反对过我。我在进西川的时候，他在刘璋跟前说了我不少的坏话呀。他来得好，我正想问一问，就把李辉给请进来了。李辉十里之后分宾主落座，刘备啊还真就问上了：李辉先生，当年被入西川，你不是曾苦见过刘璋不纳我吗？李辉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呀。他跟刘璋说，你可不能让刘备进西川，刘备入川是引虎于门呐、你等于请进一只老虎来。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今天先生反倒来投我呢？哎，李辉轻轻叹了口气，不错，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那是各为其主啊，我是为了刘璋，可惜刘璋不纳忠言，我看此人大事必败，他成不了什么气候了。自从皇叔入川以后，仁德不逾四海，人皆仰望，皇叔霸业必成。古人云，良鸟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为此我才弃刘璋来投皇叔，望皇叔容纳。你得把我收下。哎呀，备早已敬仰先生之大名，贤才到此，备焉能不纳呢？先生此来夹梦观，必然是有助于备呀。哎呀，李辉笑了，我没有什么德能，来找皇叔您就是为了马超。现在马超是进退维谷啊，他特别为难，我想到马超大营前去游说，游说马超来投降主公。我首先要贺喜主公你得此大将。嘿，刘备一听李辉来的真是时候，诸葛亮想去游说，我不让他去，正找不着这么一位合适的人选，李辉来了，那太好了。诸葛亮不住的点头啊，德昂啊，你要是到马超大营去，我可不知道你用什么言语打动马超，这个人很不好说呀。李辉点了点头，我知道，在陇西我曾与马超有一面之识，金帆到他的大营。说到这儿，李辉往前一探身，伏在诸葛亮的耳边，我想如此如此这么说，先生您看行吗？诸葛亮哈哈大笑，不知德昂要带多少从人，一个我也不带，一人一骑足矣。什么时候去？我现在就动身。嚯，真干脆啊。外面给李辉备马，李辉啊是逐关步袍，乘马出关，来到马超的大营，告诉门军到大帐中回禀，说有故人李辉求见。马超干什么呢？正在大帐里边来回走柳呢，连急带气，这儿刚要传令收拾东西，干什么呀？回汉中啊，别在这儿了。就在这时进来一报，什么？李辉求见。马超一愣，李辉是刘璋手下的谋士，他干什么来了？难道说要劝说我归顺刘璋？嘿嘿，那可正好，正应了人家张鲁的这个想法，我有反叛之心。你说你来的多是时候，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能降刘璋啊。马岱在身后边一看，哥哥您这是干什么呢？怎么咬牙切齿的直跺脚啊？嗨，你没看吗？李辉前来游说，那您怎么办呢？我自由主张， 你领50名刀斧手埋伏在帐下，看我眼色行事，只要是我把帅案一拍，一声怒吼，你带领刀斧手冲出来，当时把李辉摁倒在地，动以海刑，海刑堕落，遵令。马岱就去安排去了。马超又传一令，告诉所有的军校，给我两边列立，摆出个架子来，让李辉看看，别弄得这慌上忙脚的，焦头烂额的，让人一看有逃跑的那种痕迹，多狼狈。传我将令，让李辉进帐。李辉啊，是昂首挺胸而入，大模大样的从外边就进来了。到了大帐这儿，一眼就看见了，马岱率领50名刀斧手在两边那块埋伏着。李辉啊，装作没看见，进的大帐，长揖不拜，孟起别来无恙。马超端然正坐，动都没动，左手一扶肋下的佩剑，右手一摁帅案。哦，我当何人？原来是李辉先生，不才，正是。我问你，无故来到马超的大营，有何贵干？干什么来了？哈哈哈哈！李辉冷笑一声，我是来游说将军，说你来了。啊啊！马超听到这儿，腾这火就上来了，他把身子这么一摘冷，左手摁住剑匣，右手一扶剑把，大指一摁，崩狂苍狼，把肋下的青龙宝剑抽出一半来，剑一出下，寒光一闪，唰，真让人倒吸口冷气。此剑昨日方才磨过，李辉先生，你想以镜试剑吗？想拿你那脖子试试我这宝剑快不快吗？李辉摇了摇头啊，试剑者不是我李辉，剑磨得很快，我看出来了，恐怕将军要自试其剑呐，你就准备着抹脖子吧。啊啊！他马超把宝剑还匣，此话怎讲？他把手就抬起来了，干嘛？要往这桌子上拍了？啪一下一拍帅案，那马岱就跳出来了，李辉的命就没了。李辉呢，不屑一顾，正眼都不瞅他。可惜呀，可惜将军大祸至矣，尚且不知。啊哈！马超把剑眉这么一竖，虎目圆睁，你必须把这话给我说清楚，我马超有什么大祸临头？李辉听在这会儿，啪，把手往后这么一背，他不慌不忙的在马超的帅案前来回溜达了两趟，马超这眼睛啊就跟着李辉转。李辉把脸往起这么一扬，马超将军，我问月之西子善回者，不能避其美；其之无言善美者，不能掩其丑啊。日中则遮，月满则亏，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将军与曹操有杀父之仇，而陇西又有切齿之恨，前不能救刘璋而退荆州之兵，后不能治杨松而见张鲁之面，目下四海难容，一身无主，若父有魏乔之败继承之事，将军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李辉知乎者也的说了一大堆，都是什么呀？哎呦，这番话呀，可比杨松贪贿收的那些金珠美玉值钱多了。李辉说呀，当初在春秋时期，越国勾践为了复仇，他手下的大臣范蠡 仿着了一个美女叫西施，送给了吴王夫差。那西施长得多美，可是使夫差亡身亡国呀。战国时期的吴延，此人父姓钟离，单字明春，长得很丑，可是他劝齐宣王修正啊，使齐国国富民强。齐宣王立齐为王后。将军，你现在是什么处境？有人陷害你，你还不知道呢。你拿甜的当苦的，是谁逼得你马超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啊？汉中张鲁身边有奸臣在陷害你，就是那杨松啊。曹操和你有杀父之仇，在陇西你的爱妻和爱子都被人家给杀了，你想进西川救刘璋退刘备的兵马根本不可能，你想往后退啊，退回汉中制服杨松见张鲁一面也不可能了。眼下天地是很大呀，可惜你是一身无主，没有容身之地了。你再要来一次魏乔之败继承之师啊，你就没脸见天下人了。马超听到这会儿，哎呦，腾愣就站起来了，还拍帅案呢，不能拍了。他几步走到李辉跟前，是顿首下拜，多谢先生指点。就好像黑夜间看到明灯，拨开云雾，见到晴天一样，使我马梦起，是如梦方醒。先生请坐。当时马超把李辉给扶来上座，李辉微微一笑，我的话梦起将军信了？我都信了。哦，既然相信了，那为什么在帐下埋伏这么多的刀斧手？哎呀，马超听得这唰，满脸通红，惭愧呀、啊！他赶忙又给李辉施了个礼，请先生海谅。方才呀、啊，我不知先生的来意呀、啊。说到这儿，马超吩咐赶快将刀斧手撤下，把马岱叫进来了，拜见了李辉先生，然后执酒款待李辉。马超在席前再次请教啊，既然先生点醒了我马超，那么当今马超该怎么做呢？李辉听到这会儿，孟起将军，现在呀、啊，只有一条路好走，什么呢？那就请你马超将军归顺大汉皇叔刘玄德。啊？马超一愣，先生您这是从哪里来？我从夹门关来，从皇叔刘备那里来。哦，您已经不在成都了，嘿嘿，我弃暗投明了，良臣择主而事啊。我弃了刘璋，保了刘备。刘备自入川以来，仁德布于四方，黎民百姓无不称颂。那刘璋暗弱，难成大器呀、啊。我到了夹门关，一是来投奔刘皇叔，二就是为来游说将军你。像你这样的大将，怎么能够屈从于张鲁呢？哎呀，先生，刘皇叔能收纳我马超吗？怎么不能啊？刘皇叔与马超将军可谓世交啊。当年皇叔和令尊、马腾老将军都在玉带诏上书过名啊。他们要同心协力，重扶汉室，共灭奸曹。你忘了马老将军被害之后是谁给你写过书信，让你起兵兵发许昌大报复仇？刘皇叔啊，他不单提醒将军你起兵，他还要亲自去援助你。今天马超将军如果要归顺皇叔，他怎么能够不欢迎啊？ 哎呀，多谢先生指教。不过马孟起来攻打夹门关，曾挑灯夜战过三将军张飞，嗨，那算得了什么呀？是啊，这些随时小事，我马超没有什么进谏之功，进谏之礼呀。我呀有愧见皇叔。马超将军，你现在立功也不迟了。哦，有何功可立呀？现在你的大营里住着一个人，此人姓杨名柏，就是杨松的那个弟弟。杨松不是派他跟着你来攻打夹门关吗？从外表上看，他可以给你出谋划策，助你一臂之力，实际这都是假的。真的呢，那是杨松安在将军身边的耳目啊，将军的一举一动都落在人家杨柏的眼睛里了，人家一封封密书已经送往了汉中。嘿，可笑的是，马超将军你一直被瞒在谷中啊，现在你要把杨柏这么一杀，这不就是进谏之功吗？哎，马超一听恍然大悟，多谢先生指教。他立刻吩咐马岱提杨柏首级来见，气得马超直咬牙呀，一个杨松一个杨柏，这是我的活对头啊。本来呀，这个张鲁待我不错，确实对我马孟起有知遇之恩，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人家张鲁收留了我，同时呢还想招我为婿呢，就是他们兄弟两人是从中作梗啊，说了我不少的坏话。张鲁才罢了这门亲事，现在我马超都到这份上了，你们狗兄弟还来逼我，还要害死我，哼，我要不杀了你们，我就解不了胸头这口怒气。这时候马岱提了着宝剑由大帐出来了，到后帐来杀杨柏。杨柏干什么呢？杨柏要跑，衣服都换了，他换了一套小校的衣裳，戴上那帽子，穿上那号衣，刚换上一只靴子，那只靴子还没等登上呢，马岱从外边就进来了。他一愣，刚要说句什么，马岱是手起一剑就把杨柏给杀了。提头来见马超，马超这时候已经换了衣服了，身穿缟素，盔也不戴了，甲也不穿，连战袍都脱了，干什么呀？到夹门关向刘备去请罪。李逵说将军不用这样，不行啊。马超一听，先生你不知道，怎么那皇叔啊跟我父亲是同殿之臣，那比我还大着一辈呢，我必须这样。内心方安呐、啊。哦，李辉一听，那只好这么办吧。李辉啊陪同着马超来到夹门关，李辉先到帅府去禀报，他一见刘备就说已经劝降了马超，马超杀杨柏人头，到关中来请罪。哎呦，刘备这么一听乐坏了，怎么没想到李辉先生这事儿办得这么利索，去了之后时间不大就把马超给说降了，这可太不容易了。刘备高兴，那当然了，我得了大将马孟起，取益州就不难了。常言说得好，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样的人才你哪儿找去啊？那刘备对马超是从心里往外那么爱呀、啊、这员虎将要是归顺了我，何愁霸业不成啊？刘备马上吩咐赶快更衣呀、啊、换衣服，带我亲自出城去迎接孟起将军啊。军师，最好你我是一同前往啊。呵，简直把这位刘备给乐的跟他把似的。旁边有一位一瞧，我说大哥，您这儿要干什么呀？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山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张飞这后悔，嗨，我大哥乐得跟头把似的去接马超，他爱接就接去呗，没事我说这么两句干嘛呀？你瞧，这差事给我了，这谁替替我呀？ 三将军瞅了瞅孟达，又看了看魏延，人家那二位啊，把脸全转过去了。怎么回事啊？哼，谁请的差事谁办呢？您干嘛呀？看我们呀？我们不去。张飞一看，你看这怎么办的？这个我也得拽一个呀。哎，得了，李辉先生，您跟我去一趟吧。有李辉陪着张飞来到城外接马超来。 这接人得以礼当先呢，你不能横眉怒目，立马横枪。再说大哥刘备有话，连盔甲都没让穿，就穿件战袍来的。 哎呀，张飞看了看李辉，我说先生，咱们是不是得下马迎候啊？啊，随您的便吧。 好，张飞下了马，在路边这站着，越想啊，心里越不痛快。你瞧这叫什么事啊？啊？我准备要和这位马超马孟起决一死战，现在人家归降了，我还得跟人客气点儿，你说这多没劲呢、这个张飞一看呢、马超来了，马孟起老远的下了坐骑，由他兄弟马岱提着杨柏的人头。马超看见了，出来一哨人马接他，他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瞅，哎呦，这不是张飞吗？这不是好吗？他来接我来了，是怎么着呀？是得先打一通啊，还是打算要干什么呀？他走到张飞的跟前，打量了打量三将军。张飞看了看马超，呵，俩人一下全愣那儿了，都把眼睛瞪起来了。哎，马岱看了看马超，心说，哥哥，咱们可是来归顺来了，您别跟人家这样了。李辉啊也只给张飞递眼色，那意思，三将军，主公的话你忘了吗？你这要干什么呀？这是有你这么接人的吗？瞪着俩大眼睛那么瞅着人家。其实马超和张飞心里全明白，俩人看了看，全乐了。张飞上前施礼，孟起将军，奉我家兄长之命，这得说到前边，这有我大哥的令箭，要不然我不能跟你那么客气。人家马超不管那个呀，我管你奉令不奉令的呢，你反正来接我来了，合着二位心里的这气儿啊都没怎么消，特地前来迎接马将军，请将军赶快上马，俺张飞与你。张飞心说，我这句话怎么往外说呀？他要说什么呀？我来给马超将军牵马坠镫。嗨，张飞心想，挑灯夜战，我们两个人杀了一个斗海翻江，天昏地暗，现在可倒好，我给他牵马，合着我输给你了是怎么着？张飞一想，就别想这些了，想这也没用， 我与将军牵马直鞭。哎呀呀，听到这个马超赶忙一拱手，醉将马超怎敢承担，我有罪呀、好吗，让你三将军给我牵马，天胆也不敢。那马超将军请，三将军请，请啊请啊，你我一同牵马携手而行。砰，张飞表示亲热，抓住了马超的手腕子，马超一用力，张飞看干嘛，呵，又把劲叫起来了，怎么着，是等着抬枪备马呀，是怎么着，不能，对呀，为武将的不管在什么时候总得有个架势，也难怪马超将军。行了，咱们就这么走吧。周围的那些军校以及李辉先生都要笑破肚皮，怎么没看见过这么接人的呀，这两员大将拉着架子就进了帅府了，刘备亲自迎接出来喽。马超啊，献上了杨柏的人头，然后向刘备请罪。刘备顶礼相还呐、马超将军，你不必客套了，赶忙给诸葛亮军师做了引荐，然后就在帅堂设摆酒宴，给马超将军接风，把刘备给乐的呀，得了这么一员大将，还得了这么多的军马。这马超啊，就跟刘备叙述了一番自己的这些身世，就是从报复仇潼关大败以来吧，现在呢身边只有兄弟马岱了，我那大将庞德正病着呢，他来不了，等他病好之后，我一定劝说庞德归顺皇叔。刘备一听，再好不过了，刘备既得了大将马超，他就不想在夹门关这儿耽搁了，跟诸葛亮军事商议，由夹门关立刻回兵啊。关口怎么办呢，还是由孟达和霍顿在这儿镇守。刘备与诸葛军事往哪儿回兵啊？回兵到绵竹。诸葛亮军事在来夹门关之前，已经派大将赵云和老将军黄忠取下了绵竹，降服了镇守绵竹的西川两员名将，一个叫李严，一个叫费关呐、现在绵竹啊，已经成了刘备的地方了，简直是到了成都的大门口了。这回刘备和诸葛亮由夹门关这儿起身，带领着大将马超来到绵竹，赵云、黄忠亲自来迎接，合兵一处。到了帅府，刘备设宴给文武贺功，刚传下令去，有人来报说是刘璋派两员大将刘梭、马汉带领精兵一万要复夺绵竹。刘备一听，好、咱们怎么办呢，打是不打呀？旁边的赵云过来请令，主公您陪着孟起将军饮酒，待末将去去就来，我跟他打一仗。子龙多加小心，嘱咐了一番，赵云一声炮响，带领着人马杀出去了。这宴还摆不摆了？继续摆呀、刘备请马超上座，这会儿刚把这个压桌的碟子摆上来，还没等往上上酒呢，只听腾腾腾帅堂外一阵脚步声，赵云呐、回来交令来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赵云在阵前连斩两员大将，收了西川好多降兵啊。哎呀，马超暗挑大指啊，他上下打量赵云，心里说，名不虚传呐、这就是当年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的大将赵子龙啊。这么厉害吗？ 这些文武在酒席宴前尚未安席，就是说还没等坐稳当呢，人家赵云在阵前连斩二将，就把刘索马汉给杀了，还收了这么多的降军。哎呀呀，马超又看了看刘备，心说皇叔有这样的大将辅佐，霸业怎会不成啊？那么我马超该怎么办呢？我就坐在这儿喝酒啊。刘皇叔礼贤下士，待人多客气，我马超遇上这样的明主，我还不得露几招啊。啊，想到这儿他往起这么一站，拱手施礼，马超不才，愿讨皇叔一职将令，去劝降刘璋，让刘璋前来投降，他要是不降，我三日内取下成都，生擒刘璋，来见皇叔交令。刘备一听是心中大喜呀，如此说来有劳孟起将军了，亲自给马超满了三杯酒。马超喝完酒之后辞别了刘备，带领3000精兵就奔成都杀来了，找刘璋来了。啊，刘璋干嘛呢？刘璋啊，现在都傻了，坐在哪儿都俩眼发直，他前思思后想想，是越想越没路，越想越害怕呀。好，现在是浮水关也丢了，洛城也没了，连绵竹都归了人家了，再看他手下的那些名将谋士，死的死，降的降啊，如今就剩下这么一座孤城成都了，我可怎么办呢？说刘缩和马汉领10000精兵复夺绵竹，能夺得回来吗？把人打发走了之后，他一直这心就这么低了着。有探报来报，说刘将军与马将军被斩于阵前，那10000精兵啊回来了40多人。刘璋一听这算完了，哎呀，这便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又有探马来报，说马超将军请主公您城楼搭话。哦，刘璋这么一听马超这两个字，他当时是两个眼睛一亮啊！张鲁救兵来了，我成都有救了，我曾派人到汉中求助张鲁啊，跟他说的明白，是隔地求助，只要他能帮着我赶走了刘备，我愿意啊给他好多州城。现在他把马超派来了，甭问，马超兵取了夹门关，长驱直入，来到我成都，赶快去见见。刘璋立刻带领文武来到城楼首府垛口，往下这么一看，刘璋差点在城上掉下来，怎么回事？他一看打的这旗号不对啊，这不都是刘备的旗号吗？哎呦，那些军校穿的那衣服也都是，这怎么回事这是？这时候马超往前一催马，马超没见过刘璋，刘璋也不认识马超。马超把银枪这么一提，抬，请刘季玉城头搭话。下面可是马超将军，余下不才，便是刘璋，我就是。马超一听，哦，感情这就是刘璋啊。刘季玉听了，如今皇叔刘备天兵已到，限你三日之内赶快手捧印信出城归降，如若不然，马将军杀进成都是玉石俱焚，到那时你刘璋后悔晚矣。说完了这话，一圈马回去了。回哪儿了？人家就在城外扎下大寨了，马超就等着刘璋回信儿了。你以为人家马超回绵竹啊？那来回跑多耽误工夫啊，就这儿等着。哎呦， 刘璋一听马超这几句话呀，他这脑袋嗡的这么一下，心里头轰的这么一下，眼前一发黑，张了张嘴，只见他往后这么一挺身，好嘛，躺下了，当时休克了，背过气去了，可不是吗？死在城头上了。哎呦，可把文武吓坏了，赶快把他腿给他盘上，连捶后背，带抹刺前胸，连喊带叫，喊叫了半天，刘璋才缓醒过来。这些文武把刘璋连搀带架，连背带抱，由城上给搀下来。刘璋啊，放声大哭啊，他这心里头也说不上是个什么滋味来了。你说是悔呀，是恨呐，全有了。悔不该当初不听这些忠臣相劝，不能让刘备进川，迎刘备入川，等于是迎虎于门呐，就像请进了一只老虎一样。果然不假，现在马超给我三天期限，让我献成都归降，你说这可怎么办呢？他到了帅府，把文武都聚集到一处商议对策。要是不商议还好点，这一商议对策呀，好嘛，这帅府里都乱了套了。哎呦，说什么的都有哦，有主张打的，有主张和的，有主张投降的，有主张守城的。刘璋这脑袋都要爆炸了，他站起来大叫一声，我说众位呀，咱们一个说完了一个说不行吗？你们都嚷嚷什么呀？大伙儿都不言语了，怎么回事？一听主公说话都差声了，这是真急了。那好吧，一个说完一个说吧。董和过来了，主公，咱可不能献城归降啊，那咱们这西川就全完了。是啊，刘璋看着他点点头，现在就完了，现在咱没完，咱不是还有这么一座成都吗？现在咱们城中啊还有3万多精兵，咱的粮草够吃一年半的，而且这儿还有这么多的战将，如果您要贴出一份告示去，晓谕全城的百姓，这些黎民百姓都能协力同心，和咱们一起据守这座成都，咱们就能跟刘备啊打他几个月。啊，打几个月，哎，又能如何呀？那咱们就缓开手脚了，主公啊。咱不能光在这会儿守着这座孤城跟刘备打呀，就在打的这同时，咱们可以派人去联合曹操，去联合江东的孙权，让曹操出兵啊兵进西川，让孙权出兵兵马去取荆襄，这样刘备就慌了手脚了，这不就给咱们腾了工夫了吗？我这么跟您说吧，主公，咱们就把这整个的西川交给曹操和孙权，也不能给这大耳贼刘备，此人是外善内恶，心怀叵测呀。您看他刚一进西川的时候见您多和气啊，可是他一点一点就把咱这地方都给拿过去了。我说呀，咱们就跟他据城一战。哎呀，我说董先生，打得了吗？主公，打得了。你们说能打吗？他这一问呢，又过来两位，黄权和刘巴。这二位这么一听啊，我说主公啊，董先生的话说得头头是道，完全能打得了，是打为上策。哎呦，刘璋听到这儿把眉头皱起来了，他咧着嘴一个劲儿的摇头啊。这几个人愣了，主公您在想什么呀？哎呀，列位先生，你们想过了没有，如果咱们要跟刘备这一打，这百姓得吃多少苦啊，军民聚守这座成都，那得要死伤多少人呢？我父子在西川20几年了， 没给西川黎民百姓造什么福啊。今日为守这座孤城，我再给百姓带来杀身之祸，刘季玉于心何安呢？哦，主公啊。董和这话还没说出来呢，旁边站起一位来。主公这几句话说的真是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呐、啊！你是仁德之主。哟，刘璋这么一听，这时候还有人夸我呢，谁呀、啊？他转过脸来这么一看，感情是乔州。乔先生，此话怎讲？主公啊，您是深明大义呀、啊。方才您这几句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是要让成都西川的百姓得知之后，他们会感激涕零啊。主公爱民如子，您在西川二十几年了，对黎民百姓有很深的情谊啊。别人谁想这个呀？哦，这要是军民一守城，一场血战得死多少人呢？所以我说主公您说的对。乔州的话刚说到这儿啊，那黄权刘八急了，怎么了？这什么时候啊？是唠家常的时候吗？谁让你在这儿给主公歌功颂德呀？我问你现在该当怎么办？乔州也火了，你们干嘛？这话不得一句一句的说吗？哦，按你们那个意思，给主公出主意就把这西川给曹操孙权呐、啊？胡说，就把这西川给了刘备，也不能给曹操。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他有篡位之心，那是个奸臣，你不知道吗？刘皇叔是谁啊？大汉皇叔是我家主公同宗兄弟，亲如手足。这几句话气得黄权刘八直哆嗦，什么亲如手足？这刘备就是打着这同宗兄弟的旗号进到我们西川，一点一点蚕食，现在眼看把成都都要拿过去了，逼得我家主公走投无路，你还在这哈蛊惑人心？不用问呐、啊，你准是刘备安插在我家主公身边的奸细。主公啊，把他杀了吧！苍啷啷，黄权刘八这宝剑就出了匣了，乔州也不示弱呀、啊。嘡啷一下也把剑亮出来，你瞧这不热闹了吗？怎么这要火并了？仨人这一亮宝剑可了不得了。你想想这三个人呐、啊，那都是刘璋跟前的重臣呐、啊，谁没几个人呐、啊？有向着黄权的，也有向乔州的，有拉刀的，有抻剑的，呵，当时间这帅府是一片刀光剑影。刘璋腾楞一下站起来了，得也不知道他是吓得是气的是怎么回事，浑身直哆嗦。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现在我让你们跟我出谋划策如何守住成都，你们拿不出好主意来，在这自己跟自己拼了。要这么着干脆你们就先把我杀了得了。说的这会儿刘璋腾把脖子这么一伸，他等死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马超限刘璋三日纳降，让他交出成都，不然就杀进城来， 杀个鸡犬不留，是玉石俱焚呐、啊！可把刘璋吓坏了，吓得连家都没敢回。他到了帅府，把文武都聚集到一处，商议对策。要是不商议还好点，这一商议对策呀，好嘛，这帅府里都乱了套了。手下文武是各执一词啊，有赞成归降的，有坚决反对投降要和刘备血战一场的，当时是争论纷纷呐、啊，各不相让，都争红了眼了。最后青狼长狼狼，有拉刀的，有抻剑的，呵，登时间这帅府是一片刀光剑影。刘璋腾楞一下站起来，你们拿不出好主意来，在这自己跟自己拼了，要这么着干脆你们就先把我杀了得了。说的这会儿，刘璋腾把脖子这么一伸，他等死了。刘璋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啊，他劝也劝不了了，压也压不住了，干脆我就先让你们把我斩了得了。你还别说，这么一来啊还真灵。怎么这手下这些文武这么一看啊，哎嗨，把胳膊全耷拉下去了，有的把宝剑悄悄的也就还了侠了。刘璋一看，咱们有话好商量，别拿刀动杖的呀。就在这时，火上浇油啊，跑进一个探报来，报启禀主公，蜀郡太守许靖越城归降了刘备。哎呀，扑通，刘璋坐地上又背过气去了。众文武一看，别商量，赶快把主公啊送回宫院休息吧。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刘璋给搀回去了。刘璋回到了府中啊，哭了大半夜，现在他这心里头那可真撑得起是滚油煎肠啊，追悔不及了。他不是不想打，要想跟刘备决一死战，可是前思后想啊，根本就打不了。你说想吧，也真够窝囊人的。合着刘璋一宿也没合眼，第二天一早有人前来禀报，说是刘备派简雍来求见刘璋，有要事面陈。刘璋一听，请他进来。简雍进来了，刘璋啊还得顾全点大面啊，管怎么说自己是西川之主啊，他摆酒款待简雍那就是强打的精神了。问简雍干什么来了，简雍啊是奉诸葛军师之命到这会儿来说服刘璋来了。他说刘备对刘璋并没有加害之心，还是常常念其呀、啊、同宗之情谊，很想见刘璋一面。哎呦，刘璋听了这番话之后啊，他乐了，我家兄长既是这样，我愿即刻献城，不过有一样啊，请简雍先生跟我家兄长说一声，那么他进了成都之后，这整个西川就算归属我家兄长刘备了，能不能啊让我刘璋在成都这儿有一席之地呀、啊、意思就是说呀，反正我也服了，我打也打不了你，骑也骑不走你，惹也惹不起，我就求你给我块地方，有碗饭吃，我在这儿忍了就得了。合着刘璋要当员外郎了。简雍一听，那还不好商量吗？我回复主公的时候一定把这事儿说清楚。简雍没敢答应，他哪答应得了，心说让您在这儿待着，不让您在这儿待着那得我主公定啊，我定不下来。那么刘璋一听简雍这几句话，他心里更为高兴了啊，简雍先生多尽美言吧，我呀明日一早就出城纳降。这消息就传出去了。哎呦，刘璋手下的那些文武啊，一多半都泄了气了。 哭的叫的喊的闹的顿足捶胸的，有的关门不出，有的蒙头大睡，有的以酒浇愁，还有的呀收拾收拾啊，干脆我做买卖去得了，别跟你在这儿惹这份气了。全城的百姓也慌乱得不得了啊，也是有哭的有笑的。为什么呢？有的知道刘皇叔这个人很仁德，有的不知道，说刘备是杀人如麻呀。所以呀、啊、有投亲的有靠友的，有的把钱全埋起来的，还有的那个夹着被窝扛着袋子米围着街上转了仨圈又回家了，这不是起哄吗？我干嘛去？我就在这等着得了，我就趁这一床被窝二斗粮，刘备能把我怎么样啊？嚯，你瞧这城里这乱呢、啊、再说刘璋陪着这位简尤先生谈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刘璋是香汤沐浴啊，沐浴更衣，带领文武手捧印信，城门大开，他与简雍同乘一车出城纳降。刘备一听说刘璋前来归降，刘备带着诸葛亮和众家武将一直接出了辕门，接出老远呐、啊。刘备下了马在道边那儿站着，简雍告诉刘璋，您看我家主公在那儿迎候您多时了。哎呦，刘璋一看，快快停车停车，我得下去。他赶忙跟着把式下了车了。刘备往前紧抢几步，走到刘璋跟前，拉住了他的双手，寄语贤弟呀、啊、没等说话眼泪又下来了，非吾不幸，人意乃事不得已，我是没有办法呀。刘璋听到这儿啊，心里可犯了合计了。他合计什么呀？心里说，哥哥呀，刘玄德，你拉倒吧你。你来到西川见我那天你就掉眼泪，你把我哭得心里这难受，哭得我你说什么我信什么呀，我拿你当个亲人啊。现在我这一看的，你把我这整个西川你都给哭过去了，就剩这成都你都不给我留着，你又掉泪了，我呀、啊、我不陪着你流眼泪了，哎，算了吧。可是这心里话不能说出来。哎，行了，兄长，那过去的事情提他何用啊，没什么话可说了，您就跟我进城吧。说着刘璋把印信捧给了刘备，刘备还不好意思接呢，说是不好意思接啊，也就接过去了。他和刘璋是并马进城。哎，刘璋不坐车了，换了马了，干什么呀？好人看一看，你看我们兄弟多亲近呢，别看他地方都归了我了，但是我对他很热情，那管什么呀？城里边嚯，悬灯结彩，鞭炮齐鸣啊，老百姓家家户户门前设摆香案，福道相迎啊。刘璋把刘备陪到了帅府，刘备是居中而坐呀，那刘璋呢都没敢坐下，在旁边这儿站着。哎呦，你再看看人家刘备那些文武，一个个是挺胸叠肚，吐气扬眉呀。再看看西川的文武，温姬都耷了头了。刘璋啊，俩眼睛溜了一眼他那些文武群臣，哎，心里啊就别提多不是滋味了。刘备站起来，哎呀，贤弟，你看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呀？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嚯，刘备拉过来把刘璋让坐在那儿了，这才大宴文武，就在帅府这儿摆开了酒宴。刘备和诸葛亮军师给刘璋以及他所有的文臣武将左一次右一次的敬酒布菜，刘备是真客气啊。敬了几圈酒就发现了，哎呦，刘璋手下的那些名臣倒得不齐呀、啊、 黄泉哪儿去了？刘八哪儿去了？有人就告诉刘备了，说这二位啊是闭门不出。刘备手下有几位武将，心里就好不痛快。他有什么本事啊？啊，明主来了，他敢闭门不出？带我们去，把他的全家都捉来。刘备听了这句话，啪嚓，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当时面沉似水。大胆，哪个敢动黄先生和刘先生家中一物一人，我夷其三族。这家伙，这西川的文武一听刘备这几句话呀，唰的一下，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喝酒，哎，就从接刘备进城那时候起吧，直到现在，西川那些文武一位位都猫食，全扣着，就说呀，那胸脯都挺不起来。听了刘备这句话呀，唰，把胸膛全都挺起来了。哎呀，刘皇叔不得了啊，这个人，他是这样一个人吗？哦，谁敢要动黄泉刘八家里头一个人，我就灭他三族啊，谁也不许动。刘备这两句话说了不要紧，那在座的法正和李辉是双挑大指啊。第二天一早，刘备亲自带着李辉、法正到黄泉和刘八家里去登门相请，这可真称得起叫礼贤下士啊，那叫大汉皇叔刘备啊。请过谁呀？只是在南阳卧龙三顾茅庐请了诸葛亮先生，就你们二位，人家亲自登门来，黄泉刘八十分感激，二话没说，收拾收拾，出得家门，来辅佐刘备。刘备这高兴啊，这几天晚上啊，乐得他呀，怎么也睡不着了。怎么回事啊？嗨，您想想，这刘备自出世以来直到现在，他容易吗？才找这么块地盘，这可是真真正正名副其实是他刘备的地盘了。他不是还趁个荆襄九郡呢吗？嗨，那不是跟人江东借的吗？天天让人逼着要，逼得这么大的刘备是装傻充愣说瞎话呀，把他挤兑成个什么样了？现在西川四十几州都归了他了，哎呀，这容易吗？自从三顾茅庐请出诸葛先生之后，气心也走樊城，北当阳，北下口，自己就这一小撮撮人，还跟人家江东去联合聚曹呢，那不多亏人家诸葛亮先生为了自己的霸业，驾一叶扁舟，闲走柴桑，舌战群儒，巧借东风，火烧战船呐、啊！后来又以荆襄为跳板，让我进兵西川，现在都应验了，都是人家诸葛先生给画出来的道字啊，我就按着人家这道走，刘备才有今日。你想他怎么能睡得着觉、啊、这回我不是有了西川了吗？这荆襄啊我也不还了，等一段时间养的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之时，我就分兵两路，从水路汉路取汉中，得江东，然后兵发许昌，一扫天下。呵，刘备高兴的呀坐不安，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连笼一挑，诸葛亮来了。哎呦，先生您还没睡吗？主公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已经都睡醒了呀，我都起床了。是啊， 刘备一看，可不是吗？窗户纸发白了，侧耳一听，鸡鸣五谷，金鸡报晓。哦，合着我折腾了一宿啊。诸葛亮点了点头，主公高兴，我知道。先生，你起这么早找我有什么事啊？我想问问主公您，刘璋您怎么发落呀？刘璋啊，那好办呢、啊、就让他在他那宫院里边待着吧，那地方就给他。他自己说的一席之地嘛，也就是巴掌大的块地方呗。先生您说呢？诸葛亮一听，不行不行啊，我就为此事来找主公，您要立刻将刘璋遣出成都啊，把他送走，不能要他。啊，此话怎么讲？古人云，天无二日啊，国无二君啊，您把刘璋留在成都怎么算呢？您别看他的文武归顺咱们了，刘璋这个人也很暗弱，不过他在西川待的时间很久了，他有好多心腹啊。您要是把他留下来，咱们在西川可就待不长了，早晚他还得把主公您挤出去呀、啊。哦，刘备听着这会儿把眉头一皱，我说先生，咱们刚进成都就遣走刘璋，那好吗？是不是有点从人情上说不过去？这么着得了，先生，咱们让他小住几月，让他待一段时间，再让他走，你看怎么样？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站起来了，我们这位诸葛先生还没这么着过急呢，今天他可有点激动了。主公啊，这怎么能行啊？怎能以妇人之仁对待霸业？妇人之仁啊，您看着他怪可怜的，行了，别挤兑他了，那就完了。到时候刘璋一反过手来，您的霸业就没了。诸葛亮说这番话的时候，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刘备，他可有点真着急了。刘备也大吃了一惊啊，先生提醒的对呀、啊、可是先生，让刘季遇上哪儿去呢？您不是就想让他养老吗？咱们就把他给送到公安，就是南郡呢、啊、让他上那儿啊当逍遥自在王去吧。就依先生。刘备设下一桌酒宴，把刘季玉给请来了。刘璋满以为啊，哎，这点地方刘备做的还不错，怎么呢？还跟我们俩人一见面那样，每天请我过迎饮宴呐。你看，刚进城，这不请我来了吗？请他干什么呀？让他走。在酒席宴前，刘备就把这想法跟他说了。哎呦，刘璋听完这番话呀，坐在那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了？哆嗦了。哎呦，这时候刘璋这心里像一团乱麻似的，他都想起来了。他从张松觐见，法正到荆州请刘备那时候想起呀，一直想到王磊摔死在城门前。想到今天他交出了成都，交出了印信，没想到刘备这个人心这么狠呐、啊！现在要把我送到南郡去，他哪时送我上南郡？他这是要杀害我呀。我刘璋虽然暗弱，可我也听说过曹操兵取荆州的时候曾收降了刘琮啊，然后也给刘琮找了个地方，让刘琮母子走，他们离开襄阳还没有几十里路呢，曹操派人就把刘琮母子给杀了。现在刘备要杀我全家，你想刘璋他怎么不哆嗦呀？

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却没有感动过，为什么你总是如此的冷漠？你的心事太难以捉摸，到底你有哪一点在吸引我？还是我没有好好的掌握？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来对你，才能拥有明天的你？我该用什么样的心安慰你，才能让你不再逃避？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啊，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李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李老师， 哎， 咱们继续给大家讲秋季养肺的一些话题吧。 好的，特别是针对秋季我们这个肺容易产生哪些疾病。 对，而且您昨天还谈到了结合临床的疾病怎么样去调理。 对，一个是虚症， 一个是针对实症。 虚症呢就是肺，肺气虚。 是的 啊，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免疫力低。 嗯， 那咱们传统来说呢，就是内气不固，腠理不密， 营卫不和。 对，他就容易呢感受一些风邪呀、寒邪呀、湿邪呀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些病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啊，特别是一些年老体弱多病的人。 对， 哎，久病必须嘛啊，我们给大家出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就要加固体表的栅栏门，把它呢弄严实了，省得呢受风邪、受寒邪、受湿邪。 就是给身体加固一层防护栏。 没错啊，就是加一道屏风。这个屏风玉屏风散，这是属于虚症的。另外我们也说了第二种，就是没有内热引起外感， 也就是说对实症又提供了一种方法。 这个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呢，也是临床特别常用的啊， 有病没病防风通声。 这个它是不是和我们以前讲的这个通字一脉相承？ 是的，实际上就是提前做垃圾的清理工作，给身体做通的工作。 没错，你看我们说解表是不是达到内脉通？ 是的。 它还有呢上下通，内里有火了，这里边有清内热，又有通大便的，又有利水的，实际上呢是在做了一次身体的清理垃圾工作。春秋两季是疾病的高发期，加重期是它的复发期。它为什么呢？ 它为什么要发呢？为什么要加重呢？为什么要复发呢？ 垃圾在呢就是制造疾病的原材料。 也就是说你先有了得病的内因，在外因条件的变化下才使人发病了。 所以我们在看问题呢，就由表及里，这个去粗取精，给存根，抓住主要矛盾。 对， 另外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是的 啊，我们给定好了性，定好了位，那就是瞄准好了靶子，这样呢然后你再出击，是不是？这就准确了。 这就是您常讲的关键的、主要的、重要的。 对，定性定位。 是的 啊，这个呢运用比较广，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啊，它是对于肥胖型的高血压、减肥， 还有皮肤病、 扁平疣，我就用了这个，吃点防风通圣的，这一个星期，这扁平疣就好。为什么说有病没病防风通圣呢？实际上呢，它是就清理垃圾的。清理剂 表里通了。 对， 所以说皮肤病自然而然就好了。 它一通了，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 循环和代谢， 增强了 皮肤的免疫力。 免疫力、 这我就悟到了这个防风通圣前书解表上讲这皮肤病好了， 对对对， 咱再从这个降压上讲，降压也是一样的道理。 是的道理， 它是清理内热。 这个我们围绕着肺，把肺相应的一些生理功能都给大家说的说的。另外还有一个在临床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学过中医都知道，肺与大肠相交应，它和大肠是什么关系呢？是胰脏 胰腑之间的表里关系。 还有呢，这胰脏胰腑是一阴一阳，哎，大家就清楚了。那么说要讲这个生理，大家可能还听不懂。 对，它就和我们疾病的这个身体状况有什么这个结合呢？ 哎，你比如有时候我们在临床大小便不通，中医是个整体，你看这不就谈到整体了吗？ 对，这就谈到了注重整体的效果了 啊。你说便秘大便不通小便不通，这说起来 是什么问题？他扯不到肺啊，但是呢，在传统中认为是肺， 它和肺有 关 系 啊，就是有生理上的联系， 它有病理上的相互影响， 用的是宣肺，所以我们讲这个啊，就也是告诉大家，就一定要找到病根儿。这是我们说的啊，肺与大肠相表里，秋季养肺，肺呢秋天燥啊，怎么吃运肺的？实际上呢， 是其中的一方面。 你比如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说说，肺还有什么？它的生理功能，大家都知道啊。我每天需要喝水，啊， 对， 需要喝6到8杯。究竟这水搁到我们肚里，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啊过程啊？ 当然是迁入胃啊。 它和我们肺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其中的过程我们不太了解。 很多人啊就乐意学习内经，今天呢我们引用了内经素问经脉别论的一段的论述，好不好？ 好， 我们了解了解，看看我们喝了水以后它在我们身体经过哪几道工序， 对，是怎么循环的。 在素问经脉别论中叙述说道，引入于胃， 先到了胃， 到了胃干什么？游溢精气，然后呢上疏于脾，啊，到了脾，脾要干什么呢？脾气散精，上归于肺。 哦，这时候就到肺了。 到肺干什么？ 肺的功能，另一大功能是什么呢？ 通调水道。 哦，原因在这儿了。 在这儿，下疏膀胱，到了膀胱，水经四布，五经并行。啊，我们喝一口水要走这么道工序，啊，大家看看，先走的胃。后呢下一道工序要走脾，脾温走完之后呢还要上归于肺， 肺然后呢最后到膀胱， 哎，是这样的过程。 嗯， 啊，那么说解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啊，就我们喝的水到了胃，到了胃以后啊，这个胃呢它要游溢精气，它就起到这个疏布啊这个作用啊，进入这个作用的时候啊，进入胃以后它的精气就充盛了啊，充盛之后水精啊，水精上疏于这个脾脏，到这个脾脏通过脾的什么呢啊，到了脾得工作呀， 对， 脾气啊来布散水精。 哦， 哎，取了个布散水精，这时候布散完了，哎，布散传输到什么了？ 肺， 哎，就上疏于肺。为什么上疏于肺？肺里有一道工序，有一道环节，肺呢，它有一个宣化的作用。然后宣化作用起什么作用呢？就将清中之清，那就是把水液提炼，是吧？ 是的， 说白。清中之清就是营养，就身体需求的部分，讲清中之清，四布于周身皮毛。 哦， 哎，你看这人呢，皮肤多滋润呢，哎，他怎么这滋润呢？哎呀，你看这小孩多水灵啊，有个水字吧？ 有。 他喝了水以后，他要经过这个肺，通过肺的这个循环的作用，然后呢，这个起到了一个什么呢？不仅仅是啊，四部周身的皮毛，它还对于五脏的经脉啊起到通贯，哎，起到通贯的作用，那个不湿嘛， 是 吧？啊，因为它在上焦嘛，如那个什么，如那个咱们洗澡那个 淋浴喷头一样， 对对对对， 向下布扇的功能， 是的，是的，啊，这个你就解释的非常形象。那么说呢，布扇要通过肺的这个肃降，清中之浊呀，然后呢下疏于脾，通过膀胱呢再排出脾脏。 是的， 啊，这是呢是人体的血液精气啊能够疏布周身，介于我们的脾的运化呀、肺的肃降啊、气化了。所以就是说，你肺好不好？不单纯是影响你肺的本身这些，像咱们节目前几档说的啊，你有鼻炎啦、咽炎啦、什么气管炎啦、支气管炎啦， 仅仅是这样吗？ 不是的， 是， 那只是一方面。 所以大家要知道，肺啊，作为人体的五脏之一的重要器官，它有自己的主营，它还要参与全身的一些工作。 是的， 哎，它有这责任和义务，是不是这样？我想用大白话，大家就理解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增强肺的功能，肺主气啊，人活的就是气啊。气，我们啊谈到了气和血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又谈到了气和水的关系。我想这样，我们认识这个脾就更加的深刻了，更加全面了，是不是啊？ 是。 所以在平时，我们为怎么样去增强这个肺的功能？ 对， 这就非常关键了。我们说呢，现在这个威胁我们、影响我们肺的功能的原因因素是很多的， 方方面面的， 是不是啊？像我们在前两档的节目也谈到了。现在空气不好，是不是啊？那你要喘气儿啊，是吧？直接就吸入到我们肺部， 对， 是吧？你不管是灰尘也好啊，是吧？化粪也好啊，啊，汽车的尾气也好啊， 对， 啊， 这些有害气质啊，就是直接都是侵害到肺脏， 对不对？ 嗯， 再加上我们吸烟呢，不吸烟不吸烟你凑合吧，吸点二手烟吧， 对， 是不是？等等，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一个是我们少接触这个，这是一方面，是吧？你比如说你锻炼的时候，因为你就不要，你要一定在环境好、空气好的地方进行。 我们要选择外在的环境， 是不是？ 对， 这是一方面去防范。 对， 那个你要练好内功， 增强，怎么样去增强咱们肺的功能？ 哎，对啊，这点， 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没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啊？杨老师提的这个特别关键，因为这个季节的和我们肺是相通的。 对 这个相通你看这个我们跟大家说什么叫相通，相通的意义是何在？ 它有两方面。 说说。 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季节和这个肺脏相通，适合养生保健。 对。 一方面它可以直接伤害到你的肺脏，就是说你如果不注意，时刻刻的会威胁到你的肺脏的功能。 说得好了。这就是呢，我们看清了五季通五脏，这个通字刚才姚老师说的非常的正确，通就是把门打开了，那是不是这意思？打开了之后，这时候你又容易受到外邪的 侵袭。 你又容易在这个季节注意保养呢。 它可以提升这个肺脏的功能， 打开方便之门了。 对， 所以这一点上大家要清楚。什么叫为什么中医总讲秋季养肺？实际上一年四季都应该养肺。 是。 为什么特别提出了五季？是吧？这五脏通五季，这个通字就是把大门打开了。打开之后，是吧？就有两方面的，是不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容易受病，一个在这时候养肺是最佳时机。 是的， 是吧？我们怎么样 利用？ 是吧？利用这个机会去养肺，同时呢，要防范，并且呢，趁这个机会 侵入我们的机体，来伤害我们的这个肺脏。 对，所以这个肺怎么去养？首先第一个防。 第一要防。 一些有害的气体，那我们现在装修，大家慢慢这样自然的，是不是？简易的装修，是不是？ 是的。 重在呢装饰，是吧？家具好一点，然后选择材料呢，尽量 要绿色环保的， 是吧？这是该注意的。我想大家在这方面意识都很强。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 练内功这方面。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是吧？ 嗯， 练内功，你比如说我们讲到五技养生，特别讲到相生啊，讲到相生的时候，你就考虑到哦，我要想肺好啊，那必须呢 养好脾。 对， 嗯， 你看这是在点上了啊！你看老感冒的人，你去问他啊，脾胃消化都不好，这得占80% 左右， 80%左右。 嗯， 基本上你去问啊，这很普遍。那么说呢，你把脾胃养好了，是吧？这就是基础夯实了， 把基础打牢了。 对， 嗯， 这是一个啊。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也就是说你把基础打牢了，就是减少了肺脏的发病率80%，可以这么说吧？ 是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这就是线条就特别清晰了啊！你想肺好啊，首先呢基础脾胃要搞好。 嗯， 脾胃呢你要特别注意，对，要吃出健康的， 是 是吧、嗯、要吃出健康的。另外从肺的本身我们应该怎么去增强，那就平时要注意锻炼。 对，这是第一，要锻炼。 哎，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嗯、啊，你比如我们说的啊，健康运动的方法、嗯、啊，它就能够增强 这个 体质， 肺的功能，尤其是 说确切了，肺的呼吸量啊。你看你平时啊不爱锻炼的时候啊，学艺走道又发现是个契机， 对，连扶死带喘的、 啊、哎，所以你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运动，提出一个什么运动？ 有氧运动。 对，有氧运动的实质是什么呀？就让你心跳科学的，是吧？要逐步的，不要发猛力。什么叫科学的？ 一个匀速， 匀速啊，逐渐的，哎，保持逐渐的，使我们的呼吸，使我们的心跳要达到呢120下、嗯、而且还不能出汗。 对，在保证不出汗的前提下， 哎，身体一潮乎，见好就收， 是 是啊，这样你就感觉到，呵，活动完之后，你再平时你再干点活，就小 case 了， 对， 就不在话下了， 嗯， 因为你有这个运动，平时运动的这个基础， 嗯，你有这个底子了， 哎，有底子， 功底打得好， 哎、对，啊，你跑是吧？啊，你从年轻时候跑，你别到老了，我从来没跑过，我上来 我这几十年都没跑过我一听您的节目我就开始跑这个是不对的， 那不行， 逐渐的匀速 的,、 啊、是的， 一定要注重， 我们可以走还不能是、慢走、嗯、是吧？像散步那种走就不达标了， 对， 规范了， 稍微有一点快，就根据自己的体质调整一下走步的这个步伐， 很自然的、 嗯、 哎，甩开双臂，挺起胸，昂起头， 嗯， 迈开大步， 是 是不是？这个是我们说锻炼，增强呢这个心脏的功能。 嗯， 另外我们给大家也提示了，提示什么呢？五步操，扩胸运动， 尤其是这个扩胸运动是针对增强肺的功能。 对， 嗯， 增强肺的功能。你看有的人起回了以后，是不是弯腰驼背了？ 是。 语言低微，说话呢有前劲儿没后劲儿， 对 啊，到后劲儿含糊不清了， 嗯， 是吧？那有的说话，你看上了年纪，哇，童音啊，什么童音，撞钟的声音，嚯、哦、啊，这耳 气力足，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怎么样啊？去练好内功啊，可以说我们现在有些情况是吧、啊？叫防不胜防， 嗯、 啊，你注意东了，忽视西了，啊，你只有增强。就这个肺的，就是我们五脏的功能， 嗯， 啊，提高了它的抗病能力，啊，调节能力，啊，也就是现在说的免疫力嘛， 嗯， 啊，这样是最好的预防， 嗯，也就是说，你只有提高你自身的防御功能，自然界的风寒的侵袭不伤害到你的脏腑， 对。另外呢，我们不要啊，要注意啊，反复的，我们有呼吸道的呼吸系统的疾病。这也要容易耗伤我们的肺气， 嗯， 啊，要注意这个。所以呢，我们提倡一个房子，嗯， 等你有了病了，要一个早字，是不是？ 对， 病邪我们讲了，跟疾病做斗争，我们要把这个战场要摆在身体外边， 对， 啊，不要它侵入到我们体内， 嗯， 侵入以后，病邪进入我们体内，肯定要耗我们的正气， 对，它要损害一定的正气， 啊，你看有些人吧，他就是啊，猴折跟头，他脸上了， 嗯。 啊，这感冒刚好两天坏了，啊，又厉害了，一厉害怎么样，又咳嗽了， 嗯， 啊，就这样，啊，这样反反复复，你什么呢？就走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嗯，也就是耗伤了我们原有的这些正气。 啊，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哎呀，我这病没完了，按倒了葫芦瓢起来，啊，所以我们把这一点要让身体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别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 嗯，是。 是吧？首先你要把你原先的病，是吧？别让增加新的病，啊，你增加了新的病，老账旧账一块算，不热闹 了。嗯， 是不是？嗯，所以呢，你必须增强体质，哎，你正气足了，他不得新病，然后我们怎么翻回头来，啊，再得了那个旧病？ 是， 你这样慢慢不就走出这个误区来了？ 疾病的误区了，嗯， 是不是？ 对， 所以说这个。我们不怕得病，是吧？你怕也避免不了，但是关键就是我们得了病怎么去认识它， 嗯， 怎么去用合适的方法来解决它，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是不是这意思？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啊又说了什么呢？说是肺，就是我们喝水啊和这肺有什么关系？ 就是 哦，肺有通调水道的。 嗯 啊，这个功能， 也就是说肺怎么发挥它的通调水道的作用，必须是在脾的作用下才能发挥它的这个通调水道的作用。 对对对，你看着是到了胃了， 它有一个循环的过程， 哎，到哪个脏，哪个脏都要把自己的功能要履行，这是不是？ 是， 哎，是这样的。 要不说这个养生保健是一环扣一环的。 为什么我们谈的通调水道这个，我们讲的是理论，如果我们讲的实际，你在这个水液代谢当中，如果有一道环节失职， 他没有去完成他该完成的任务， 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哇，你有痰了，是不是？ 对， 这直接就和我们肺的一个临床疾病 结合起来了， 结合起来了， 嗯， 你有痰了，而且你哮喘了，哮喘之后呵，痰盛， 嗯， 是吧？这些就是那叫湿邪， 嗯， 是吧？所以说呢，就说你看，这个肺是除痰之气，吸的叫饮，你看 稠的为痰。 对，你比如说我们有的肺水肿， 嗯， 有这情况吗？临床，你看吸的又积水了，又积液了，那你不要单纯从肺去治的， 要从脾上调 啊，是不是？ 嗯，从脾上调。 哎，对。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个从生理上啊，从病理上啊，说了说呢，脾是吧？说了说膀胱，说了说肺，说了说胃，这水呢，在我们体内，同时特别注重啊，注重什么呢？它的通调水道与我们肺的临床的疾病痰， 嗯， 是吧？点出这个啊，你不管咳嗽，咳嗽也有痰，哮喘也有痰，这痰哪来的？ 对， 你要知道哦。我们常说了，肺只是除痰之气，脾才是生痰之源。 我们把这个生痰之源给大家揭示了。 从生理上，好了，不知道大家听懂没听懂，是吧？今天呢，我们就节目呢就说到这儿啊，朋友们再会。 好，没听懂，下档节目再见。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 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

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这是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小时。70多年前，莫斯科红场如何创造了一个冬天的奇迹？这是危机四伏的一小时。一段暗度陈仓的生死较量背后，又隐藏了斯大林和希特勒怎样的暗中角力？ 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资料，终于找到了这份宝贵的档案。 战火掩映下，红场上举行阅兵的一小时，如何成为扭转历史的关键转折？档案为您揭秘红场一小时。 斯大林对于红场阅兵的筹备，更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没有两兵相交的对抗，打出的却是心理较量的底牌。 时间转眼到了1941年11月6日，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日红场阅兵的前一天。往年的这个时候，莫斯科大剧院都将举行盛大的庆祝会。今年为了保密，斯大林将庆祝会安排在了莫斯科一个普通的地铁站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台内。在地铁站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斯大林透露了红场阅兵的最后一个细节。阅兵式开幕时间从以往历年阅兵的10点提前到8点。尽管阅兵是在严密的保密情况下筹备的，但斯大林并不能保证希特勒完全不知情。为保证阅兵式顺利完成，斯大林决定阅兵仪式提前到8点开始。这样一来，就算希特勒获知关于阅兵的情报，等德国的飞机飞到红场，阅兵式早就结束了。虽然仅仅是2小时的时间差，却成为斯大林为红场阅兵设下的一道关键的安全屏障。1941年11月7日早晨6点半左右，苏联各部队指挥官得到通知，他们集结红场的真正原因，其实是为了在兵临城下之际，举行十月革命24周年的阅兵典礼。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全体官兵都为之一振，精神抖擞，整装待发。8点整，莫斯科红场阅兵正式开始。伴随着国际歌和革命进行曲铿锵有力的音乐，坦克部队、炮兵部队、步兵部队等方阵在红场上徐徐前进。8点10分，苏维埃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在列宁墓观礼台上发表演讲。莫斯科市民纷纷涌上街头，驻足凝望前进的队伍，人们都为这场阅兵式热烈欢呼。 说到这里似乎有些奇怪，红场阅兵的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莫斯科民众是怎么知道阅兵的消息的呢？由于当时苏联红场阅兵式是在短短的10天内准备完成的，并且又是斯大林的秘密决定，所以并没有很多关于红场阅兵的记录存在。然而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资料，终于找到了这份宝贵的档案，当时参观红场阅兵仪式的入场券。在这里写道，为了去红场参观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的阅兵式的邀请票，下一行详细的写着到达红场的路线。在这儿是当时参观群众的一个签名，时间正好是1941年的11月7日，而这儿写着第1682张邀请票。不难想象，有多少张这样的邀请票分发到了 莫斯科群众的手里。无数张票是如何被送到市民手中的，我们无法推测出具体的细节。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邀请票象征着一种信任，象征着莫斯科市民的凝聚力，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把这场秘密的阅兵说出去。 斯大林在大会上高声地发起号召，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在严重条件下来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敌人已经进犯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前，指望在第一次打击之后我们国家立即屈膝投降，可是敌人大大的失算了，我们现在有同盟国与我们结成反对德国侵略者的统一战线，全世界都望着你们为完全粉碎德寇而战，消灭德寇，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在列宁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红场阅兵的实况由广播电台转向全世界，不只是红场，莫斯科市郊乃至全苏联都为这次阅兵而欢欣鼓舞。然而有一个人却被气得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他是谁？实况转播传遍了全世界，自然也就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当时身处纳粹军事指挥部狼穴的希特勒偶然打开了收音机，里面传出的却是俄语的口令声和斯大林的演讲。希特勒给气的当时就把收音机摔了个粉碎。在希特勒眼中，纳粹军团的持续围攻，按说莫斯科已经在自己的手掌心里，他甚至设想着11月中旬能在莫斯科红场搞一次德军的阅兵式。然而就在今天，斯大林居然在自己的手掌心里举行了阅兵式，这是莫大的羞辱啊！失算，太失算了。恼羞成怒的希特勒立刻给莫斯科附近的德军轰炸机联队拨通了电话，立刻全体出动，直飞莫斯科红场。希特勒这是想让斯大林亲眼见识一下他的部队，他的人民是如何在德国空军的轰炸下毁于一旦的。希特勒派出的是这种在二战时研发的荣克87俯冲式轰炸机，这种轰炸机可以精确地调整俯冲的角度还有高度，并且它独有的发声装置可以发出尖啸，给对方以心理上的恫吓，增加打击力度。 德国空军的轰炸机在闪电战初期发挥了极大作用。实际上莫斯科曾多次遭到德军荣克87型轰炸机的袭击，就在1941年的10月29日，还曾遭遇一场规模较大的空袭灾难，300多架轰炸机盘旋在莫斯科上空，莫斯科国立大学大楼、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都遭到严重摧毁。 这一次遵照希特勒的旨意，德国空军先派出了3个编队的荣克87俯冲式轰炸机，气势汹汹地向红场扑去，企图闪电般地摧毁阅兵式。面对轰炸机的空袭，莫斯科红场能否躲过一劫？阅兵式又能否顺利进行呢？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阅兵式的热烈气氛中，站在观礼台上的朱可夫却异常冷静，他始终密切关注着红场的安危。由于德国轰炸机频频骚扰莫斯科，朱可夫判断 防空战略部署将是保障阅兵顺利完成的重点。而就在此时，莫斯科的近郊防空高射炮部队也时刻处于战备状态，同时朱可夫还临时抽调了两个飞行师强化莫斯科攻防，保卫莫斯科的飞机多达550架。部分的莫空炸机刚一飞到莫斯科远郊接近地，就已经被苏联高射炮捕捉到，一举击落。更令人惊喜的是，自11月6日夜晚，莫斯科就下起了大雪，恶劣的天气环境迫使德国放弃了继续向红场发动袭击的计划。 天时地利人和，在千钧一发之际，莫斯科的红场阅兵得到了挽救，属于苏联人民的红场绝对轮不到希特勒来占教。实际上，斯大林选在11月7日举行的阅兵式，不仅仅是对十月革命的伟大纪念，斯大林更要让莫斯科的市民看一看，他为迎战希特勒准备了什么样的战略部署。 在红场上，炮兵和步兵以及海军战士斗志昂扬的列队行进，随后出现的是战斗力极强的 T-34 坦克旅。这种在1940年研发的坦克，正是为了对抗德国的四号坦克。 T-34 在1000米的距离内可以击穿61毫米的钢板，火力迅猛，并且拥有坚不可摧的装甲车身，其性能远远优于德国四号坦克。 不仅如此，斯大林更是为保卫莫斯科准备了一支神秘的王牌劲旅。那是怎样的一支队伍呢？ 在红场上出现了从未亮相过的部队，来自严寒地带的西伯利亚师。这支队伍原本一直驻守在远东地区，防备日本的侵略。多年后，苏联元帅朱可夫中肯地评价说，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不可否认，正是中国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的顽强抵抗，打破了日本北进侵略朝鲜、满蒙及西伯利亚地区的计划，转而将战火转向美国。并且就在红场阅兵前夕，来自中国方面的情报人员还把关于日本放弃进攻苏联的情报及时地传递给斯大林，让斯大林在紧要关头得以运筹帷幄，从远东调集34个西伯利亚师保卫莫斯科。斯大林手中的军事牌不仅如此，除去装甲师、摩托化师、骑兵团外，苏联的内务军吉尔任斯基师也出现在红场上。这支一般负责国内安全的部队，在莫斯科最危急的时刻也将奔赴前线，与德军生死搏杀。此外，各军校的学员也背上了去往前线的行囊，这些学员将在战场的课堂上同他们的教官一起完成光荣使命。 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红场上还使过一些大炮，这些大炮竟然来自于两个世纪以前，奥恰科夫和征服克里木时代。这些大炮是生产于1787年到1791年的俄国，本该属于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咱们也被拉入阅兵式。原来苏联军队急缺大炮来抗击德军，这些理应寿终正寝的古董大炮也将加入战场，用最古老的方式迎战德军的先进武器。 在1941年11月7日的红场上，鏖战多日的部队来不及换上统一的制服，士兵们穿着破旧颜色不一的棉大衣、短皮袄、呢子外套，民兵团的步伐混乱，手里握着步枪，混杂着卡宾枪和冲锋枪。然而没有一个人会取笑这种邋遢的场面，杂乱无章的方阵却成就了历史上最振奋人心的一场阅兵。所有队伍都荷枪实弹，内务部队、军 军校学员、远东驻军、古董大炮的出现，向世人表明，保卫莫斯科的战斗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保卫莫斯科的使命进行到底。观看阅兵式的民众都激动得热泪盈眶，跑上前拥抱亲吻这些即将上战场的战士们，队伍当中有他们的亲人、爱人、朋友或者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这些勇敢可爱的人们在走过红场后将直接奔赴前线与德军决一死战。当时场场大雪纷纷，寒风刺骨，厚厚的白雪落满士兵和群众的肩头，然而什么也阻挡不了人们的热情。莫斯科市民专注地看着阅兵队伍，有些人甚至没有察觉身体已经冻僵，等他们抬起脚的时候，发现鞋竟然被冻在了原地。阅兵顺利结束，这红场的一小时如何能改变这场长达四年的卫国战争进程？ 全苏联千千万万的官兵都受到了巨大鼓舞，以最大的热情投身于卫国战争中。 当胜利的荣光笼罩莫斯科，红场阅兵又将以怎样的形式载入史册？档案正在揭秘。 上午九点钟，红场阅兵圆满结束。野心勃勃的希特勒等来的却是先头轰炸机连队坠毁，后续力量无功而返的狼狈结局。等他再想发动袭击，命令还没有传达下去，红场阅兵历时一个小时早就完成了。这可把希特勒气得七窍生烟，一贯以闪电战自鸣得意的希特勒终于领教了一回名副其实的闪电战。尽管阅兵式成功了，但莫斯科的形势却并没有好转。希特勒发誓一定要让斯大林付出代价。就在阅兵式结束一个星期之后，希特勒叫嚣着命令德军执行台风计划，继续进攻莫斯科。那莫斯科该如何应对呢？ 1941年11月7日的红场阅兵向世界表明了苏联抗击纳粹的决心，更向反法西斯同盟国表明了苏联的坚定立场。在11月7日的红场阅兵之后，苏联军队士气高涨，民众也信心倍增，一时间莫斯科全民皆兵，发电机厂负责生产迫击炮，汽车卡车负责生产冲锋枪，莫斯科甚至释放监狱的犯人，拿起枪杆奋勇抵抗。一周时间内，莫斯科司令部集结的部队就有110万人之多。 时至11月底，苏军与德军展开拉锯战，斯大林在后方组建新的集团军，每天的训练时间甚至多达12个小时。战士们英勇作战，令德军元气大伤。1941年11月29日，斯大林对朱可夫下达了反突击命令，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明显开始失灵了。 进入12月，第一次出现在阅兵式上的西伯利亚师更是发挥出了显著的效果。极度寒冷的季节令德军萎靡不振，由于错误估计形势，德军缺少御寒的衣物，战斗力大幅下降。而专门在严寒环境下训练作战的西伯利亚军团却可以在雪地作战中如鱼得水，歼灭德军主力。希特勒万万没有想到，在红场阅兵仅一个月后，莫斯科在冬季的战局就发生了惊天逆转，台风计划彻底破产，莫斯科保卫战最终取得了胜利。 在1941年11月7日，参加红场阅兵的官兵仅有28497人，而红场阅兵的消息却传遍了全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效果。全苏联千千万万的官兵都受到了巨大鼓舞， 以最大的热情投身于卫国战争之中。 1943年，苏联红军发动十次大型反击战役，将德军完全赶出苏联领土。1945年4月21日，苏联红军攻入柏林。4月30日，苏联将胜利的旗帜插上柏林国会大厦的楼顶，希特勒在绝望中自杀。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赢得了卫国战争，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战场上获得了巨大胜利。1945年3月23日，列宁的遗体由专人护送，迁回了阔别4年之久的莫斯科列宁墓。经历暴风骤雨的苏联人民，终于找寻到曾经的宁静祥和。1945年6月24日，莫斯科红场再次迎来了盛大的阅兵式。这场大阅兵是对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一次献礼。经历了1941年莫斯科浩劫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再次登上了观礼台，俯视着重新回归和平的莫斯科红场，发表了赞颂伟大卫国战争的演讲。朱可夫，这位在卫国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为1941年的阅兵式保驾护航的元帅，骑着白马亲自检阅部队。 回首四年前的1941年11月7日，红场阅兵就在德军的虎口边缘，十天准备，一小时的亮相，仓促悲壮，但却永载史册。它影响着苏联，影响着世界，影响着一个又一个的时代。 飞逝。2005年5月9日，为了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上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再现了60年前那场壮怀激烈的阅兵。曾经参加卫国战争的苏联老兵感慨万千，他们仿佛又回到了60年前的红场，见证了令他们热血沸腾的1941年11月7日。它是一个冬天里的奇迹，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次壮举。盛大的阅兵式让坚强不屈、正义勇敢的精神世代永存。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